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系、是、一个大日子啦，吓、啊、就系、是、呢个东京世运会咧正式系东京开幕。咁我就唔主张咧就去睇奥运，因为咧我觉得奥委会咧今年咧系用佢嗰啲咁嘅非政府组织嘅霸凌嘅手段咧去胁迫一个国家咧喺一个咁犀利嘅疫情之下，仲要喺度举行。当然日本首相菅义伟本身都有啲责任，因为佢想博连任。 嗯， 但系咧未开幕咧就已经咧系有运动员确诊。 嗯， 呢、这个奥运会咧系不应该举行。OK， 系 正如日本多数嘅民意，但系咧呢、这个咧系一件事。 嗯， 你可以咧去杯葛睇嗰啲咁嘅比赛，但系出于对日本啊呢、这个国家，吓、啊、嘅怀念又好，即系想念又好，尊重关爱又好咧，就呢个奥运会嘅开幕礼系绝对值得睇。咁啊，冯志正，你有冇睇啊？ 啱啱睇完个直播，虽然啊，其中一个台嘅广告非常之多，但系中间个广即系嗰间个广播又好啦，或者成个铺排都好咧，系非常之靓。即系我系你第一下一开始睇到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成个日本嘅奥运仪式，你发觉咦，原来冷清清。冇乜人，成个场地唔可以 full capacity。 呢个咧，呢、这个咧就即系日本咧，系、 嗯、 用咁嘅方式喺一个咁艰难嘅形势之下咧，系、 嗯、 表达到佢呢个民族与众不同啊嘅独立独往嘅精神，独、 嗯、 来独往嘅精神， 唔使大堆头攞埋喺一个城市入边，好细欢腾地庆祝一个奥运。一开始第一幕就 系 一个人独自在跑，所以非常之感动嘅系咩咧？去到慢慢开始多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日本嘅木材啦，见到日本嘅祭典啦。咁、 嗯、 你嗰下咧，你好多香港人都好就发觉啊，我哋年纪冇翻过乡下啦，好似、 嗯、 真系都冇去过日本，就系、是、见到祭典嗰一刻咧，就觉得啊，好耐冇见啊！呢件事即系呢种感觉，呢种味道翻翻嚟，所以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感动。同埋去到中间尾段嘅时候又好，或者成程都好咧，你见唔到好多好亮丽嘅 C G 啊，好多嘅大堆头嘅制作啊，人搭人嘅举牌啊，非常多嘅烟花，你唔会见到好多呢啲嘢嘅，一切都好简约。慢慢地话俾你听咧，就系呢度嘅祭典文化啦，佢唔单止有日本传统文化话、啊、有技艺、啊，有啲现代嘢、啊，即系譬如话佢而家有一啲即系 R&B 嘅钢琴嘅选手啦，甚至乎我哋见到好多唔同新式嘅文化出到嚟，包括系日本嗰啲各国力奥运代表队进场嘅时候，以前我哋会用啲管弦乐嘅 background music，、 嗯、 今次唔系，我哋见到好多都系即系电子竞技运动，又或者我哋啲所谓嘅 game 嘅 background music，、 嗯、 即系 Monster Hunter 啊， 好贴地啊， 系啊，跟住勇者斗恶龙啊，全部我哋细细个打机嗰啲感觉翻翻晒嚟，所以成件事加加埋埋，我哋得咗个感觉系咩咧？就系、是、你对比翻我哋以前睇嘅北京奥运啊，好似嗰阵时系中国最辉煌。 今晚唔知，今晚只系讲东京奥运，唔好岔开个话题。 唉，我唔讲北京，但都可以你睇翻出嚟，就系今次成份奥运唔系好多钱嘅啫。好多係好環保㗎喎、你見到佢哋代表隊穿啲衫呢，有部分係用呢個塑膠樽呢去做返物料做返出嚟、 嗯、 如果你話計洗錢嘅額一定唔多，計人數亦都唔係好多，甚至乎計廣告收入啦，今次非常之大鑊添，因為真係差啲蝕本、都唔係差啲，一定蝕本， 一定蝕啦、 但係你成件事俾到出嚟呢，係成個全球嘅人都會望住呢個國家，會覺得哇，個文化個軟實力之強，睇、到都非常之開心。咁、雖然好可惜啦，即係我特登諗住打兩支疫苗就早少少去睇東京奧運，點、知打完都去唔到， 打咗都去唔到， 打咗都去唔到啊！諗住我第一批打，我諗住 香港有人去得到嘅，咁嗰啲電視台記者點解去得到？ 哦，嗰啲記者受邀請啊嘛，但係你話即係要真係入到去即係旅行啊等等嗰啲咧，非常之難啊！咁、所以都唔緊要啦。咁但係睇住呢個成個奧運嘅開幕禮咧，其實就好似解一解自己或者大家好多听众呢，即係年几两年冇去日本返乡下 shopping 又好啊，去睇 运动啊，食下啲啊日本鱼生都好，嗰啲嘅思念咧，都开始可以解多丝丝诶。 咁啊，真系嘅，呢个咧开幕礼咧，系向西方国家在内嘅世界咧，系展示咗咧乜嘢叫做东亚文化嘅精髓，同埋东亚，即系我哋亚洲人点样咧系可以发挥啊呢个亚洲文化传统嘅优点。是跟西方的科技的社会去结合，同埋是日本呢是用他那个明治维新前后、啊、展览得到啊那种很独特的简约啊、那个整个全民啊那种生活美学 啊、那种触觉啊是吧好自然咁样呢就向呢、这、一个全世界咁呢展露到出嚟同埋呢话俾你听科技现代点样可以同传统嘅人民呢 是 humanities 呢 係 嚟到结合係成为一个呢21世纪新嘅典范尤其係高科技係用于促进人呢嘅自由同埋快乐係而设嘅就唔係相反 系 ，OK。喂，最得意地方系咩咧？就是、我哋好耐未见过一啲品味嘅哲学咧，成日觉得话，我哋加咗科技，加咗个时代历史落去嘅时候咧，应该去大堆头做啲新嘢出嚟。但系中间有一段咧，我哋所讲啲 pictogram 就系我哋而家见到奥运入边咧，有好多时候用啲人仔咧去表达咗个运动，例如踢波嘅人仔，好似一啲即系火柴人做出嚟。其实就 系 日本人当其时喺当上一次佢哋举办奥运嘅时候咧，将佢变成为呢啲图案，今次再用一个。即係可能係搞笑藝人嘅形式呢再反映返出嚟。但成件事話俾你聽係咩呢就係、嗰個進步嗰、那個咁樣嘅設計唔需要加好多枝枝節節落去反而變返個簡約啲係一樣好靚而且係更加之係貼近人性嘅問題。 同埋環保㗎嘛。 係呀、所以。 最重要係環保㗎嘛。佢愛護自然啊愛護地球啊係咪同埋尊重生命啊呢種咁嘅哲學思想呢就令人最感动的不是他做出来是吗你去得日本多你知道他每一个日本国民呢都是在意识的深层去信奉这种价值观是吗是吗 是你见到当时如果去日本抌垃圾你就知道了都挺麻烦的。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来的嘛民族啊一定会讲既然现在这么兴讲民族啊或者主义或者种族主义啊那他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或种族来的。 对那绝对是一个优秀民族文化圈。 他做得到呢 是第二啲民族和种族呢对不住 是做不到的。 其中一个很难做得到在全球都难做到呢就是将个垃圾分类怎样可以分到 高。是啊真的犀利。 即是香港想着分个三色的环保箱呢分到所有屋苑都怕怕。 可不可以在我们可不可以在讲赞颂这个东京奥运会这一段这一节里面不要提香港。 又不提 我。我是唯美主义者啫今天是不是即是那天你讲你不是直接就只是纯粹咪讲你对这个日本东京世运会的开幕礼的感想就得了不需要跟第二些比较的。你讲你自己你讲你自己对这个开幕礼本身的睇法就得 㗎喇。係呀咁但係你见到其实如果喺日本呢嗰种嘅垃圾分类之多元化之多种同埋你喺細細个就喺學校面呢拆嗰啲牛奶箱然后开始分返类。嗰种做法呢我相信係得佢哋可以做到。咁所以今次嗰个开幕礼就俾大家顶住先啦因为好多都係拍出嚟嘅因为真係开幕礼唔係可以容纳到好多人。咁而且事前事后都好啦成个开幕礼呢已经延迟咗差不多一年啦。咁所以都俾大家睇到嘅。 今日真係睇到呢真係都为日本民族呢呢一种坚毅啊嗰种苦毅嘅精神呢佢受过咁嘅委屈啦係咪无端端呢有出面呢有啲咁嘅病毒入侵啦。当然佢早期佢应对呢个疫情呢钻石公主号啊那个时段呢亦都唔系咁好啦係咪尤其系呢点解呢佢係将成隻船呢係扣喺个海嗰度包括唔俾船上面佢公民呢係上岸先。如果佢喺横滨嗰度嗰啲空地可以整到一啲臨時嘅医院呢相信唔会有咁多人確診同死亡。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一个 令人遺憾嘅地方。不過唔緊要啦，咁啊呢個四個鐘頭嘅開幕禮，嗱記住中文咧係叫開幕禮，唔係開幕式。OK， 係開幕係一個禮嚟嘅，係一個 ceremony。 系 系咪吓？ 系唔系一个？ 如果你要话讲到中国嘅话，中国嘅文化系讲礼教 ，OK？ 嗯， 所以咧，佢系正式啊嘅中文名词叫做开幕礼，而唔系乜嘢开幕式。开幕式系冇文化嘅人用嘅词汇 ，OK？ 好啦，呢、這个广告翻嚟再讲。好啦，咁。讲完即系日本东京世运会嘅开幕礼啦，咁你咁中意讲香港，而家可以讲香港。阿冯博士， 哎呀，我唔好想讲香港，好想去日本咋。Suppose 今日应该 已经开咗关，你一定有得去嘅，放心啦，公司已经特许你开关第一个请假扑去噶啦，系咪？系咩？咁饥渴， 唔止请我噶，因为 只你一个， 系啊，鲍伟聪啊，鲍 Sir 都好中意去日本喎。 唔止你一个，我谂香港好多好多善良同埋有品味嘅市民咧。都有咁嘅渴望，係咪？咁但係呢個城市在謀事在人嘅城市在天啦，係咪？ 嗯， 好啦，咁即係今日呢就我哋計劃最近琴日嗰個話題啦，嗰、那個繪本啊，嗰幾個作者咧，呢個屬於一個組織嚟嘅，交由國安法法官去審理，同埋咧即刻還押， 係咪？你真係。我即係好多時候出錯書咁咪包封套咪當18歲就算囉。今次呢件事呢就真係非常之大啦。咁但影響到嘅其實係未必係淨係一個即係繪本界嘅，仲好多界別都受影響嘅。 咁呢就今日呢我聽到呢即係有一間中學嘅校長呢佢討論一個話題，就係嗰啲中學校長呢好多中學会唔会有好多书呢有某啲嘅内容或者字句系触犯国安法或者系煽动啊呢个仇恨仇视司法或者特区政府呢咁所以有人呢有啲学界嘅话事人呢即系包括校长就要求教育局呢或者政府啊开列一张禁书嘅清单。 嗯。 咁呢有一位校长今日打电话去接受呢个隔离观台嘅访问，佢话不同意。 係。 佢话呢学政府有禁书嘅清单呢佢点样开系佢嘅事。但係身为校长和校方不应该要求啊政府呢去开一个禁书嘅清单。 嗯。 因为呢个呢系有规教育工作者嘅责任。因为你自己去判断。 嗯， 就唔系咧，你将呢一个判断啊嘅权力啊，又拱俾特区政府， 嗯， 系嘛， 嗯， 你觉得应唔应该开个清单？ 唔系，我对我嚟讲，我系最赞成系开个红色嘅清单出嚟。你唔中意摆出嚟嘅，就唔该你同我即系。够落咗架，我唔系话我想要支持禁书，其实我觉得就系当然校长佢有佢自己嘅谂法啦，我都相信每一位校长同工佢有佢嘅谂法。喂，但系我哋真系唔可以忘记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判断咧，就系我哋有我哋嘅专业判断，但系判断错咗咧，其实我哋系受罚嘅。如果一件事出到嚟，我判断一本书系啱，然后唔啱，然后你都可以接受或者唔接受嘅，呢、这个咧就叫做专业判断。如果我判断咗出嚟，然后件事系啱，但系判断错咗，我受责。 咁我问你， 系咯，呢个就其实你判断， 香港有一间叫教育大学， 系啊， 去大学读教育系咪一个专业？ 系 ，OK， 系。咁而特区政府嗰啲咁嘅政务官嗰啲 AO 呢佢哋虽然有大学学位但係未必呢係大教育系毕业係咪 嗯。 咁而家成日口口声声即係香港人呢由呢个又专业嗰、那个又专业写作又专业新闻又专业演艺又专业既然系专业嘅意思专业呢就有一种 exclusive, 或者叫 professionalism, exclusivity,同埋 professionalism 嘅意思， 嗯， 即系咩叫专业呢即系一个飞机师走入个驾驶舱，将个747飞机咧起飞，呢、這个叫专业。 嗯， 佢入去个驾驶舱点样样，跟住嗰本飞行嘅守则，点样揿掣，点样入位入波，系嘛？需唔需要啊？需唔需要？ 一啲乘客上飛機嘅時候俾一張清單佢，教佢點樣樣咧起飛。 嗯，系唔需要噶。 唔系，既然唔需要，咁佢揸飞机系一个专业啊嘛。 系啊， 咁教育工作者系咪一个专业？ 本身系噶，喺外国嚟讲都系噶。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一个飞机师你喺背后指指点点，个机师梗系劈你走，然后自己揸个飞机啦。而家个问题唔系，个、 okay. 问题系个飞机师喺度揸飞机嘅时候，后边个乘客指指点点。 咁咧，如果系咁咧，你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长啊、系考教育文凭，由今日开始咧， 嗯。 你唔好咁大口气啊！喺度咧，啊夸口话你呢个系专业，你呢个唔系专业。 嗯， 因为好似你头先讲，话你作出个判断系可以随时俾一个唔系教育系出身嘅， 系 或者警方啊或者律政司啊嘅人推翻嘅。 系 呢、這个咧，亦都系我长期所讲、嗯，中国人社会咧系对于文科啊。 嗯， 啊，培养出嚟嘅专科咧系战士啊，话就揸飞机嗰啲系属于理工科，医生手术外科医生咧系属于理科，工程师啊同埋土木工程师 修桥起路嗰啲 就系、是、叫专业。中国人嚟讲咧，觉得咧啲叫学好数理化，呢啲咧系同嗰啲城市建设啊硬件有关，但系咧一旦同嗰个思想啊价值观啊信仰啊呢啲， 嗯， 系咪？呢啲读文科包括读教育咧，唔穷就唔教学啦，啱唔啱啊？喺中国人嘅思想里边咧，做到教书先生系你好冇出息噶啦，啱唔啱？ 都唔系 呢个大陆啊，最近都话斋咧，叫美国唔好做人权嘅教师爷啦，唔知啊？嗱，呢个咧教育工作者咧喺俗语里边叫教书匠啦， 嗯， 系嘛？ 个以前啊。都叫教师好德高望重，孔子留落嚟 吓。啊，呢、這个另一回事。 吓、啊， 呢、這个系攞嚟咧挂一个招牌。但系中国人咧喺个意识深处咧系睇唔起教书佬，嗰、个叫教书匠，亦睇唔起作家，所以叫佢写稿佬啊、稿匠啊、文贩啊咁。 系， 系嘛？ 系。 所以嗱，既然系咁，唔紧要。 嗯。 吓、啊，即系等于咧，你做播音或者做新闻。如果一个广播机构是由一个不是做广播出身，对于电影电视同埋呢个广播呢制作完全冇经验的政务官骑落嚟呢， 嗯， 啊，而你又接受呢，你以后就唔好叫新闻广播是一个专业，佢唔系专业,ok, 唔紧要啊，你大家接受就得㗎啦，揸飞机系专业，外科手术医生是专业， 嗯， 土木工程师是专业，记者不是， 嗯 ,ok, 教书不是，教师不是， 是作家等等那些。 作家梗当向来都不是啦，啱唔啱？教授亦都不是，睇你教边科，如果教。 教医学就可能是。 是教民史至社会科学那些不是。 是。 啱唔啱？如果你话啊要呢个政府教育部整个书单，我唔想判断，因为我判断咧，原来最尾系你有权 veto 嘅， 系 仲分分钟拉。 然后你叫我做判断嘅，咁嗰阵我判断啦。 你而家由今日开始就唔好叫你呢个叫教育专业工作者啦，好嘛？啱唔啱啊？好啊，新闻翻嚟再讲。 11:30， 最近有人话俾我听咧，一啲名牌啊嘅，即系嗰啲名校啊， 嗯， 啊有一间喺九龙嘅咧，一年之间走咗12先生。嗱呢啲名牌嘅女校咧，佢平时嗰个成绩系名列前茅。 系 点解啲先生流失咧？ 系 就系同呢啲咁嘅所谓嘅争论有关。 嗯， 系咪？喂，有好多教育工作者，喂你咁样整本咁嘅嘢，喂，然后咧。又將個責任咧推去呢、這個又特別係有人告密啦，用條告密熱線發現啊，邊間中學嗰個圖書館有邊本書， 嗯， 啊仲未落架，然後咧啊喺個網絡度一炒作咧啊，然後咧就將嗰本書啊就點名批判先啦，又話違反國安法，又話然後咧點解學校嘅圖書館仲容納呢本書？ 嗯， 中国人嘅连坐法系好恐怖噶嘛， 系 商鞅嗰度开始， 同埋最后问下呢本书吓，边一个介绍推入去嘅， 啊边个摆上去嘅，系咪有冇教师推介过？ 系 点解啊？嗰个学校嘅图书馆仲喺嗰度，图书馆主任点解冇留意？嗱咁咧，你身为学校呢啲咧，你知嗰份工系 是由教育局那裡去給個教師證或者這些這樣的東西。 嗯。 那他當然有一個這樣的恐懼。 嗯。 如果一旦呢，你都知道呢，呢一年咪試過批判囉，有啲學校嘅教師點名，然後呢就不根本呢唔俾你上訴，或者唔等到你上訴就已經除名。 唔好話唔等到上訴喎，其實呢一個調查過往我哋會有一個呢叫做都唔係一個法定嘅程序嚟㗎啦，因為從來教師呢都唔係咁高專業地位㗎啦，咁所以呢就會有個教師操守委員會擺隔離。咁我咁操守議會擺隔離嘅時候呢，首先呢就先等操守議會出咗 recommendation， 教育局再做嘢。 首先呢呢、這個操守委員會呢幾十年呢係指道德方面。啊，即系例如有某份报纸前咧讲系教育局嘅高官，系咪？就声称带一个女嘅下属咧，就去米报嗰度咧系睇蝙蝠， 系 结果咧带咗佢由间屋度咧，据说咧就意图强奸， 系 嗱呢啲就叫做操守啦， 啱 啊！如果系属实， 系 咪？系呢个叫教育工作者嘅操守系同。几十年来是同政治的争拗是无关 的。嗯，有时都有的，但是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譬如你用的教材是不是适当啊，有没有改错什么东 西啊。譬如说很简单 ,70 年代 ,80 年代呢有些中学呢，譬如说同济中学呢、 嗯、 是亲国民党。 嗯。 他到双十呢他都会派青天白日旗的紫旗给个学生。 是。 是不 是 那但是你不能够用教师那个操守委员会去指控啊。 嗯， 啊呢间同济中学嘅校长咧， 嗯， 做咗啲不守法嘅行为， 嗯， 因为佢后边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定系唔知边度难民嗰度去资助， 侨务部， 侨务部系咪啊？咁嗰阵时系相安无事嘅，你知啦， 嗯， 咁但系咧，一旦嗰政治嗰、那个标签或者嗰种咁嘅批斗系进入呢个叫做操守嘅范围咧。 嗯， 呢、這个本身已经系一种偷天换日， 系 咁，所以咧嗱，呢、這个以后麻烦噶啦。 同埋嗰个操守议会而家咧就系民选出嚟嘅，好多席都系，咁所以好多教师自己做翻啦，睇翻系咪真系教育专业啦。 就算你同意图强奸啊，我哋几年前都讲呢个 Me Too 啊， 系 都好难举证同埋确实啦， 嗯， 系咪啊？啱唔啱啊？ 系 啱唔啱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 是、一面支持啊，都时时有冤案啦、 啊。 何况话呢啲咁嘅，譬如话，你话如果要整个禁书名单、 嗯、 ，OK， 冇问题啊。但系呢个一开呢个禁书名单咧，系会越嚟越长嘅。 唔系、啊，陶生，嗱呢度我少少唔同意、啊。如果我哋以前有禁书，诶冇禁书名单， 你嗰张禁书名单到此为止。 唔系，到书名字一定唔会到此为止， 如果有人 加落去添。 喂啊喂，明明喂，你而家咧系讲紧国民教育，系培养紧香港人以中国人啊嗰、那个身份嘅自豪感。 嗯， 咁我请问你呢间中学嘅图书馆点解仲有柏杨写嗰本《丑陋的中国人》摆喺度？ 系 咪应该加入呢个禁书名单？ 嗯，咁啊一定被 ban 咗先啦，首先。 喂，因为你喂，而家你话唔系柏杨讲嘅咧，系一般咧，即系嗰啲华人出去嗰啲粗鲁啊、随地吐痰啊、 打尖 啊、喧哗咁嘅文化批判。咁、 嗯、 但系点解佢叫做丑陋的中国人？ 系 佢呢个丑陋的中国人系咪指所有嘅中国人都丑陋？ 嗯， 或者呢个书名系咪令到12岁嘅中一个学生系受到误导？ 嗯， 系呢本书系鼓励啊？或者咧系煽动啊， 嗯， 呢、這个学生咧系对所有嘅中国人咧系产生仇恨， 同埋甚至乎 咁咧系咪应该列为禁书？你话开一个叫禁书单， 系 喂，你我而家即刻投诉啊！我而家即刻啊就建议将呢本嘢加上去。 系你见加咗呢本之后咧，你会下一本加咩？加鲁迅咯。鲁迅所有 keep 住闹紧中国人 阿 Q 正传系咪？ 系咯， 系咪一个中国人嘅典型？ 佢 阿 Q 精神。是咪？系咪而家都仲有？ 系，同埋鲁迅嘅散文系指名道姓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系啲乜嘢？佢唔系泛指阿 Q 一个人嘅，系成班呢个文化。 所以成个鲁迅要 ban。 系啊， 啱唔啱啊？ 咁所以加下呢、這个书单系咪会长咧？系一定长噶。但系个问题就系咁样，你唔可以当教师系真系一个而家完全嘅专业。 O K， 咁啊加下同志啊，关于宣扬同性恋嘅书要唔要禁？ 要 根据何君尧讲咧，同性恋咧系令到系一个你喺香港 鼓动同性恋咧，系一个企图令香港中华民族断子绝孙，因为咧男男咧系一双号咧就唔会结婚啊。嘅一个阴谋，应该列为啊违反国安法嘅行为。 系，同埋违反咗而家国家生育率向下嘅。 Okay, 你个同志嘅书系应该咁啦，啱唔啱啊？ 要咁啦。 咁我请问梁山伯与祝英台，系唔系宣扬同志思想？ 系。就少少啦，佢嗰个 明明呢个祝英台系女儿身，咁咧佢咧就要扮男装 ，OK？ 而呢个梁山伯咧喺潜意识里边咧系一个同性恋者， 中意咗一个男装嘅， 中意一个男装，然后祝英台回复女儿家咧，然后咧梁山伯话刀杀，咁即系话梁山伯又变咗败，系咪？ 一定系败。咁一定 你而家系咪鼓励一班中学生里面男校同埋女校去仿效梁山伯与祝英台嗰种咧男女莫辨啊？呢种咧叫性别叫 gender interchangeability， 嘅呢一种，违反国安法嘅意识。咁梁山伯与祝英台。呢、这个历史故事书是不是应该加入埋禁书之？我认为应该 ，OK， 系用呢个咁嘅红线加埋落去咯， 系嘛？ 系咁，但系你个问题系问呢样嘢嘛？就系我哋而家佢个校长嗰个命题系话，我哋教育局应唔应该出一张红线嘅清单，定系教师应该做？但系个问题就系，从来你发觉教师就根本上冇权做，佢 但系唔需要做，因为佢系教育系毕业出嚟，我话咗佢系专业， 系。 唔好话咩，如果你政府唔出，我就无所适从。你几十岁人啊，仲无所适从？ 唔系、啊、你系有 你过马路你都识得行斑马线啦、啊。咁几十岁人，如果你话考咗个教育呢个专业呢个文凭翻嚟，仲无所适从嘅，你冚头埋墙啦、啊。 唔系佢有所适从，唔系无所适从，但佢系可以判断到，但都可以无所适从。我判断到件事系专业嘅、啊，或者觉得呢本书禁或者唔禁、啊。但系如果我万一做错决定，同中央嘅决定唔同咧，我个牌照就受到影响。所以唔系个老师 咩叫中央嘅决定？你 起码即系。香港政府即系中央系当系一个即系成间所有学校制度 咁咪所以咪嗱，所以咪呢个咪叫做引起教育界嘅恐惧咯。 啊、 今日林郑月娥话国安法实施咗一年，香港人失去咗咩自由？我而家话俾你听， 系 再失去咗免于恐惧嘅自由，尤其系对于教师，所以有十几个十二个教师离开咗某间名牌女校。你问佢点解离开？ 离开嗰间名牌女校唔算最多，有一间都系几名牌嘅男女校，六十个老师唔见咗二十个，见到听过。咁你都听啊，当然呢个都系传闻啦。但你好快知啊，九月你又开始见真章，究竟有几多老师几多人走咗？ 走啊 ，form three form four 鸡飞狗走，去晒咧你所好多人所仇恨嘅。挑起鸦片战争嘅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嗰度用脚去投票、 啊、 搞到英国寄宿校变唐人街啊！呢、這个咧，我又好有保留嘅。 系，仲有好多噶。另一个地方咧就系 教教闹。 加拿大都收咗好多香港老师，我认识有好多副校长又去咗加拿大等等嘅地方啦。咁但系你去到个成个情况系点样咧？就系、是、因为个教师本身系专业嚟噶，个老师读咗咁多年书，识唔识判断嗰本书系咪适合个学生咧？佢判断到，但佢唯一无所适从嘅就系、是、我无所适从，你几时去钉我牌？ 所以你睇下旧年呢一两年，对于某啲教师，因为个政治嗰个立场嗰种嗱，冇问题嘅。呢、這个咧我都认为教师咧不应该咧持有太激烈嘅政治嘅信仰咧，系对一啲咧未到成熟年龄嘅学生去灌输。 嗯， 這个咧喺西方国家系唔会有。 嗯， 即系我喺英国十几年，我未见过嗰啲幼稚园同埋嗰啲小学课本咧，系将戴卓尔夫人啊画为一个狼外婆去教嗰啲学生。如果嗰个教师或者嗰间学校系亲公党，系唔得嘅。 嗯， 這個呢个咧绝对咧，我认为咧有道理。 嗯， 系嘛？ 嗯， 咁但系一旦出现某一啲呢啲咁嘅意识嘅时候，或者叫意识啊， 嗯， 喺一个而家呢一个香港咁独特嘅嗰个形势之下， 嗯， 然后咧你对嗰种教师或者嗰个学校展开一种中世纪猎巫式嗰种网络大妈大叔嗰种公审咧， 嗯， 系好似以前嗰啲咁嘅社会咧。好似咧天狗食日咧，成班嗰啲阿婆阿婶攞啲面盘出嚟，砰砰砰砰砰狂敲咧， 话呢种咁嘅猎巫啊， 嗯， 啊嗰种远古啊氏族社会啊嗰种咁嘅风气咧，系嘛， 嗯， 呢啲咧系引起恐惧， 系，所以 同埋咧大陆佬话斋叫上纲上线，呢系中国人嘅基因嚟嘅。 如果你真 一定要查埋个校长三代校长嘅老豆系边个，然后校监系边个，边个俾牌呢、這个先生三年前做过啲乜？ 有冇宗教背景？ 系嘛？ 上去咩教会？ 如果系宗教背景，嗰、那个教会佢嘅上线又系边个？ 嗯， 咁所以咪间间学咪走咯。 喂，呢个正正又系咧，就好多老师喺2019、2014都好，哪怕佢哋当其时可能喺积极参与紧社会运动，好多老师我哋都见到好多例子，翻到学校喺嗰啲集会嘅学生集会嘅眼中咧，个老师系反而扮演翻维稳嘅角色嘅，系叫啲学生唔好去，唔好出啊，不如睇多啲资料先，做翻教师本分。 咪呢个咧、嗯、就平情而论就合理嘅。 咁大家今日变咗做， 但系咁你就唔好喺个学校里边就讲社会啊！咁人你几十年啦，你又俾人讲基本法噶嘛？ 嗯， 基本法里边确实列明2007年可以普选噶嘛？ 系，同埋你教育局嘅文件系摆到明写咗两只字，一只就叫做独立思考，一个就叫批判性思维。 基本法确实里边列明啊，呢个立法会啊，如果过一半啊。是可以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嘛。 然后特首是要下台的嘛，在某些程度的。 是不是基本法这样讲的嘛，是不 是 是啊。一是你就不要在学校教基本法就得咯。 是。 这些是完全是属于教育课程范围外。你就最衰就呢几年你加埋啲嘢去，咁你又为咗独立思考，学生又上网有群组。 嗯。 咁佢自然有一啲对基本法条文啊嘅认知啊， 嗯， 是同教育局想期待啊个产生嗰条轨道啊系唔同， 嗯， 咁再加埋林郑呢一个叫做送中法两年咧，即、嗯、自然会产生呢啲咁嘅，即系吓咁嘅学校园里边嘅争论，再加埋网络，咁然后咧你执住一句半句一个先生某一堂，然后接受告密。 嗯， 然后咧就好似大陆嗰只叫上纲上线，分分钟个国安法要告到你呢个教师咧系随时要咧系坐监，咁你话教师走唔走？ 同埋最糖衣毒药嗰 part 系咩咧？就系佢唔 咁你个通识你已经搞到啊一镬泡咧，你冇资格开通识噶嘛？你呢啲咁嘅社会啱唔啱？同埋你啲咁嘅水准啊嘅教育官僚，我一早讲咗啦，你有咩资格？你喺度仿效模仿人哋 IB 嗰个 theory of knowledge， 喂人哋嗰个系瑞士为基地嘅西方国家，用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嘅 liberal 嘅气氛。 嗯， 是鼓励学生， 嗯， 是自己去搜集知识， 所以同埋陶生你讲一样嘢最大嘅问题或者最大嘅个发现喺边度咧？就系、是、无论 IB 课程系建基于西方文明嘅， 系啊， 跟住专业自主系建基于西方文明， 系啊， 跟住我哋批判性思维全部建基于西方嘅文明， 咁你呢个香港咪变咗只蝙蝠咯？所以嗰个高官带嗰、那个。下属去睇蝙蝠咧， 就唔关之睇叔叔就算啦。 佢啱啊，佢拣啱畜生嚟睇啊。如果传闻系真，啱唔啱啊？ 系啦， 你香港而家真系变个蝙蝠啊！ 系 野兽又唔系，雀鸟又唔系，平时口口声声话自己系国际城市， 嗯， 系咪？然后你嗰个 DSE 就学足呢个叫做 IB， 人哋 IB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分， 系 佢咧就一二三四五五星同五星星，你用嘅随富放屁啱唔啱？啱啊！点解你五六七咧？人哋有个 theory of knowledge， 佢又整个通识，结果或东施效颦，或虎不成反类犬。出丑 ，OK， 然后由头嚟过，然后你嗰科十年八载又要人哋咧系要必合格， 嗯， 中间唔杀错几多良民， 嗯， 所以点会唔走咧？啱唔啱啊？好，广告翻嚟再讲。所以一本书咧，我认为即使系不恰当咧，系嘛， 嗯， 根据呢一个有教无类，同埋啊一个名词叫反面教材，即使系嗰个叫杨村十二勇士。 嗯， 佢如果出咗，系有啲学校摆咗入去。 嗯， 呢个首先咧，我觉得如果我系教育工作者，我唔会摆。 嗯， 但系万一摆咗入去， 嗯， 你俾一啲十二岁、七八岁嘅学童咧睇咗，你可以由批判个角度，佢嗰本书里面有个导读，你可以反导读嘅。 嗯， 你可以话俾细路仔听呢本书。我唔同意， 嗯， 佢嘅结论同埋佢嘅嗰个演绎嘅方法，嗱，啲细路仔会吓一惊，因为咧细路仔以为凡亲印得到成为书放喺 圖書館嘅咧，一定係正確嘅。 嗯， 呢個時候你可以作一個反導讀，話唔係。 嗯， 這個世界有好書同壞書，除咗咧有好睇嘅書同埋唔好睇嘅書之外，然後你可以耐心話俾一個十二歲嘅細路仔聽，點解佢呢本書嘅寫法係有一個好強烈嘅立場，係同一般嘅童話寓言唔同，因為佢裏面有政治。 嗯 ，OK， 嗯， 即係我哋琴日講，喂，這個刺警案，這個家長是否適當地能帶一個五歲嘅女童嘅哀悼是否適當啫嘛？係，因為佢個心智未曾成熟到去了解乜嘢叫做呢個政治啊？ 嗯， 係咪？咩叫暴動啊？咩叫恐怖主義啊？係，係咪？咁咧，所以咧，不但啊細路仔係唔應該去呢、這個去哀悼呢啲咩刺警案啊嗰啲咁，我認為嚴格嚟講咧，連六四燭光會細路仔都唔應該去。 嗯。因为事实上去到呢，你要将佢导读返出嚟。 十二岁以下不适宜。因为呢嗰个内容去脉太复杂啦。你又加个禁书，佢第一本要禁你叫毛语录。因为毛泽东语录里面有一条。 嗯。 叫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由你。 嗯。 咁啱啱中国方面最高领导人。佢最近几次讲话都系提倡。是行马克思主义道路。咁如果嗰个一个十二岁嘅学生揸住呢句走去问先生， 嗯， 马克思主义系国家治国嘅最高纲领， 嗯， 咁造反有理啱唔啱？ 如果我答你， 咁我而家喺学校我做你嘅反啱唔啱？咁你个你话嗰个先生，系咪要嘥另外三日三夜同佢由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經濟、政治嗰度講起咧？既然唔係咁，你點解要放本無語錄啊？喺一個學校嘅圖書館， 同埋用你頭先嗰句嘅説話嘅話咧，我攞翻李桂華講翻喺幾日之前，用原文都可以答到你。 住裏邊煽動緊㗎啦，已經 成句句子就係過分簡化一個政治問題， 啊、 美化違法暴力事件， 冇錯， 係啦， 無語錄裏邊就有啦， 而且係針對住學童嘅。咁呢個一定係禁書。如果你用呢個李桂華嘅六判斷邏輯， 所以你話叫特教育局開本禁書清單啊，哦，好玩哦。 喂，我就調翻轉，我贊成佢點解話佢擺咧，就因為還掂你都冇咗專業，不如你由佢擺落嚟。去到最後咧，大家識做個世界有網絡，你有腳會走，你喺出邊揾錢啦。 咁你有錢嗰啲半山啲藍絲家長，你唔自己度咯， 有錢嘅咪即係 早啲去揾定英國寄宿學校咯，係咪啊？ 冇錢嘅咪睇網站。 老學校冇咁多麻煩嘢，咁狗屎垃圾呢啲無聊嘅紛爭啱唔啱啊？早走早著係咪佢哋會咁諗㗎嘛？下星期一晚